是我最大的安慰。老婆，你永远是最美，为了你我不怕今年等一回，你的温柔如水，百般娇媚，感谢上天让我抱得美人归。 Can you, girl, whatever you say, can you receive it?